我哋继续呢一个天地揭秘嘅系列，就系由圣经嘅角度嚟到睇天堂同埋地狱究竟系点样。嗱，我哋讲咗天堂喺边度，我哋亦都讲咗呢一个新天新地系会点样样。嗱，上一次我哋讲咗天堂之城就系新耶路撒冷城，嗱呢个可以讲得系将来天堂嘅一个首都。是其中一个城市我们将会是居住。我亦都讲过我们将来在天堂是会有完美的身体。我叫他做换汤换药的人。我们将会有完美的灵完美的身体。今天要跟大家讲的就是在天堂里面我们人际的关系。我们会见到在雪地上有很多的关系都会延续去到天上。但是亦都会有一些的关系是会没有了。例如果我们说地上的关系是会延续到去天上，我们首先要明白的就是我们的身份是不会改变。例如果我们的身份改变了，如果我们变了一个人的话，那肯定去到天上我们地上的关系就不会能够是延续。我们一起来看看创世纪的十五章第十五节。经文话，神同阿伯拉罕话，你要享大寿数，平平安安的归到你列祖那里，被人埋葬。归到去你列祖那里，经文没有说他会归到去别人的列祖，他仍然都是保持回自己的身份，归到自己的列祖那里。在这里旧约同样的经文出现在不同人的身上，好多好多次都是一样，俾我哋见到我哋死咗之后我哋去到天堂仍然会保留自己嘅身份。喺新约亦都有教导，喺马太福音八章十一节就係我哋头先读嘅经文。耶稣基督话，我又告诉你们，从东从西将有许多人来，在天国里与阿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一同坐席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会和阿伯拉罕以撒雅各是有团契的生活。我们见到阿伯拉罕以撒和雅各都保留了他们身份的地位。有一样东西很有趣的，就是我们见到在天堂我们还会有新的朋友，有很多圣经的人物，好像阿伯拉罕以撒雅各，我们只不过在圣经上认识他们，但是将来在天堂我们将会和他们有团契的生活，真的非常之的美丽。还有一节的经文告诉我们，我们地上的关系是会延续到去天上。这一节的经文就是记载在路加福音的22章，耶稣基督和门徒吃最后的晚餐。在路加福音的22章14节，经文说，时候到了，耶稣坐席，使徒也和他同坐。然后在书第16节，经文就说，我告诉你们，我不再吃这筵席，直到成就在神的国里。耶稣基督说，我吃完今次我就不会和你们持守这个杯和饼，直至到去到天堂我才继续和你们持守这个杯和饼。亦即是说，耶稣基督和门徒的关系会去到天堂继续来到是延续。我们见到耶稣基督自己的身份不会改变，门徒的身份亦都不改变。这几节的经文都告诉我们，地上的关系是会延续到天上。但是有人说，不是吧，牧师，我读圣经好像说我们每个人去到天堂都会有新的名字，如果有个新的名字，是不是等于我们变了一个新人呢？这节的经文其实记载在启示录的2章17节，说并赐他一块白石，石上写着新名，除了那领受的以外没有人能认识。是啊，我们每个人在天堂都有一个新的名字，但是我们的身份将会不会改变。在天上，在天堂，每个人都有新的名字，连以色列都有新的名字。 在以赛亚书的62:2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亦都会有新的名字，启示录的3:12，所以我们都会有新的名字。启示录的3:5又说，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且要在我父的面前和我父众事者的面前认他的名。凡得胜的什么意思啊？在约翰一书的5:4告诉我们，是凡从神生的，是胜过这个世界。在约翰一书的5:5说，是凡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一个真正得胜的人，就是一个相信耶稣基督，接受耶稣基督，重新得救而胜过这个世界。每一个得胜的人都会有新的名字。耶稣基督说，他会在父和众天使的面前承认我们的名字。你说我很喜欢我的旧名，其实我们的新名字可能是很简单的。如果我们见到启示录的3:12，说我们是有神的名，有神圣的名，有耶稣基督的新名都写在我们的上面。可能我们的新名字是简单到好像我这样，就是属耶和华的悉尼，就是属耶稣基督的悉尼，就是住在新耶路撒冷城里面的悉尼，就是圣徒悉尼，可能就是这么简单。这个就是所谓我们的新名字。今天我要跟大家讲，一共天堂里面有3种的人际的关系。下一次会跟大家讲是跟神的关系，跟神的关系是很重要，所以我会有一个特别的一个信息在下个礼拜。今天要讲的就是3种不同的关系。第一种是跟天使的关系，第二是伦理的关系，第三是跟其他弟兄姊妹的关系。我们一起先来看看同天使的关系。在圣经里面没有告诉我们天使是几时被神来到是创造，但是有一节的经文是可以告诉我们知道，就是约伯记的38:4-7，是神同约伯讲的说话。他说，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你若有聪明只管说吧。那时神星一同歌唱，神的众子也都欢呼。我们见到在说神立这个大地，立这个地球的根基那件事，众子就是神的天使已经是存在，他们还在这里欢呼。我们见到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神的宝座的四周围都有很多的天使，他们是不断地侍奉神，不断地赞美神。在圣经里面说，万军之耶和华，万军就是天使。将来去到天堂，我们是会同神同在，我们亦都会同天使同在，我们会同天使是有交通。在希伯来书的12:22经文说，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城邑，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那里有千万的天使。我上次跟大家讲了新耶路撒冷城，原来圣经告诉我们，在这个新耶路撒冷城的里面是有千万的天使。千万的天使原文的希腊文就是数不尽的天使，在这个新耶路撒冷城里面有数不尽的天使。在说但以利书和启示录两部是充满预言的书，都讲了有很多天使的事迹给我们知道，将来我们在天堂能够同天使有团契。但是有人说天使是灵的，天使是灵的意思就是我们看不见天使，所以在世上除非天使是上了人的身，我们是看不到天使。 嗱，喺度希伯来书嘅十三章二节经文话：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因为曾有接待客旅嘅，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所讲嘅系亚伯拉罕同撒拉，佢哋系接待客旅，但系原来呢三个客旅系天使嚟，佢哋接待咗天使都唔知道。嗱，咁你话天使系灵，我哋喺天堂点能够见到天使？嗱，喺度列王纪下嘅第六章讲到阿兰王同埋以色列人系争战。阿兰王是怕神人以利沙是会得帮以色列王，所以他漏夜就派了很多的军队要捉拿以利沙，去围绕住以利沙所住的那个城。一朝早以利沙的仆人起身，见到整个城都被阿兰人的军队围绕住，他怕到不得了。但是以利沙就跟他的仆人说：不要惧怕，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于是以利沙就求神开了他仆人的眼睛，他的仆人就能够见到原来满山都有火车火马围绕住个城，围绕住以利沙。这些火车火马就正是天兵天将，正是天使。那你说要开咗个眼睛先至能够睇得到，我相信我哋将来喺天堂，我哋嘅眼睛都系会被开咗，所以我哋系能够睇得到天使。如果大家记得嘅话，我上一次同大家讲呢、这个新耶路撒冷城，成个城嘅地都系用黄金嚟到铺，嗰啲黄金纯正到系好似透明嘅玻璃一样。我哋喺地上从来未见过纯正的黄金好像透明的玻璃，将来我们会有荣耀的身体，有荣耀的眼睛，能够见到黄金好像透明的玻璃，我们能够是见得到天使。我们将来能够跟天使来到倾偈是很有趣的。在圣经里面是有两个很出名的天使，一个是专门征战的天使，专门为神来到征战，另外一个是专门为神来到传达信息。专门征战的天使就是米迦勒。那我们见到在犹大书，他是跟撒旦来到抢摩西的尸体。我们见到在但以理书的第十章，米迦勒是从波斯的魔君的手里面是救出了另外一位天使。在这里启示录的十二章，他又再次是跟撒旦来到征战。在圣经里面，米迦勒就是大力的天使，是专门是跟这些魔鬼来到征战。而另外一位传达神话语的天使就是加百列 Gabriel。 我们知道在树这个但以理书的第九章，他是将神的话语传给但以理。在树路加福音的第一章，他是传达施洗约翰和耶稣基督降生的好消息。将来我们都会可以是见到这个米迦勒 Michael 和是这个加百列的天使，可以跟他们倾偈。在这里希伯来书的一章十四节又说：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将来承受救恩的人效力么？原来天使是要为得救的人来到是效力。有人说不是噃，我读圣经好像说人是比天使是微小一点。这一个是记载在希伯来书的二章七节。如果我们留意经文是有括弧，括弧说：或作你叫他暂时比天使小。我们是暂时比天使少一点，但是将来我们还要审判天使。在树哥林多前书的六章三节说我们会审判天使。有人说天使为得救的人效力是怎样效力法啊？我们不妨看看圣经怎样讲。在树使徒行传的第八章讲到是有天使带领腓力 去到埃提亚伯这个太监那里向他传福音。在《使徒行传》的第十章讲到话有天使话俾哥尼流听，叫佢去揾彼得，以致哥尼流全家都能够得救。我哋见到喺圣经入面，天使真係不断咁样传神嘅话语，不断咁样係帮助嗰啲属神嘅人。其实喺度世上天使好多时都帮咗我哋，可能我哋帮咗我哋，我哋都唔知道，我哋连多谢都唔识得系讲，因为我哋都根本唔知道。可能你諗返转头，喺你以前嘅生命当中，可能有啲时间你系遇见危难，可能争啲就俾车车亲，可能你争啲系碌咗落山，亦都可能你争啲系俾水浸亲。但系好奇怪，有人突然间走嚟系帮你救咗你，救咗你之后佢又突然间唔见咗。你唔知道系咩嘢事，好可能系天使走嚟帮你。去到天堂，将来天使可能嚟搵返你，话俾你听，原来你以前突然间俾人救咗，就系嗰位天使救咗你。去到天堂，我哋将会听到有好多好多故事，有啲故事可能系关于我哋自己生命当中天使帮咗我哋，亦都可能系我哋识得嘅人有天使帮咗我哋，会听到好多嘅故事。我头先亦都讲过，唔单止我哋同天使团契喺天堂，你亦都能够同圣经入面其他嘅人物嚟到有团契。你谂下天堂嘅生活系几多姿多彩啊！我哋真系天堂嘅生活系永远唔会系闷嘅。我哋不妨睇睇我哋同天使喺度天堂嘅关系会得系点样？有人可能又会问啦，我哋以前系比天使少一啲，而家调翻转头喺天堂，佢哋仲要侍奉我哋，嗰啲天使会唔会唔高兴啊？其实我哋有咁样嘅谂法，因为我哋系罪人，我哋系用小人嘅心嚟度君子嘅福。因为我哋有罪性，我哋自己系会妒忌，我哋会唔开心，所以我哋会咁谂。但系将来去到天堂，我哋每个人都系圣洁嘅，我哋每个人都冇罪，所以天使唔会咁谂法，天使都系全部圣洁嘅。唔圣洁嘅天使已经系被抌咗入去，被神抌咗入去火湖，同埋撒旦一齐。喺天堂度有圣洁嘅人同圣洁嘅天使喺一齐，唔会系不和。我哋不妨睇睇天使系点样为人嚟到系欢乐。喺说路加福音嘅第十五章，讲到系有三件失而复得嘅嘢。第一件系有一百隻羊失去咗一隻又搵返。第二件事係一共有十個銀幣，一個人失去咗一個又搵返嗰個銀幣。而第三件事就係有一個人有兩個仔，失去咗一個仔就係浪子，又搵返佢，有幾開心。呢個就代表神對佢自己嘅兒女失而復得係有幾開心，而天使係同埋神一齊嘅歡樂。浪子嘅故事當然啦，神就係好似嗰個爸爸咁，搵返一個仔，搵返失去嘅兒女，佢係好高興。喺樹呢一個失去羊嘅故事，我哋一齊嚟睇睇路加福音嘅十五章第七節。經文話：我告訴你們，一個罪人悔改，在天上也是這樣為他歡喜，較比為99個不用悔改的義人歡喜更大。經文話天上都會歡喜，但是沒有講得很清楚怎樣歡喜。但是在樹十個銅幣、十個銀幣的比喻就講得比較清楚。路加福音的十五章第十節，經文話我告訴你們，一個罪人悔改，在神的使者面前也是這樣為他歡喜。原來神的使者是同神一起的歡喜，神的使者就是天使。 嗱，你谂下喺地上有一个人悔改，天使得咁高兴。将来喺天堂，佢哋见到神嘅儿女翻到天家，你谂下佢哋有几开心？啊，佢哋绝对唔会妒忌，绝对唔会唔高兴。啊，佢哋会系同神一齐系嚟到系啊欢喜快乐。嗱，我哋不妨睇一睇天使同埋救赎嘅关系。嗱，喺度彼得前书嘅一章十二节话，天使对救赎有好大嘅兴趣，佢哋自己冇得被救赎，但系佢哋系详细察看这些事。彼得前书嘅一章十二节话，佢哋觉得救赎系好好奇嘅，啊，好得意，好好奇。嗱，点解咁好奇啊？原来喺启示录嘅五章七至到十二节，话将来喺天堂，佢哋会同人一齐喺神嘅宝座面前唱救赎之歌。他们自己没得被救赎，但是他们要唱救赎之歌，所以他们是想尽办法要知道救赎是怎样的一回事。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人是有救赎，天使是没得救赎，但是我相信神是很公平的，神是公义的。为什么人是有得救赎？因为我们每个人生出来都是罪人，我们生出来是罪人的缘故，不是因为我们犯了罪先，是因为亚当和夏娃犯了罪，以致我们每个人生出来都是罪人。所以神给机会我们有得救赎，任何人接受耶稣基督的都可以是被救赎，因为不是我们自己甘心情愿的堕落。但是天使就不同了，我们刚才见到在说创造地球的根基以前已经创造了天使，所有天使被创造都是圣洁的。但是在启示录的十二章四节告诉我们，有三分之一的天使是甘愿跟随撒旦来到堕落，因为他们是自甘堕落，是自愿的，所以神是不给机会他们来到救赎。这个跟人是很不同。若果是这样的时候，有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就是你想想亚当和夏娃会不会是得到救赎？若果天使至今堕落是没得救赎的话，我相信将来在天堂我们不会见到亚当和夏娃，而在圣经里面我们见到亚当的名字很多时候是和耶稣基督的名字是成为相反的一面。在《罗马书》里面例如说，因为一人的过犯就是亚当，众人都成为罪人，众人都被定罪，亦都是因为一个人的义恨就是耶稣基督，众人都能够得救，都能够得生命。我相信因为这样的缘故，亚当夏娃是不能够被救赎。我们见到将来在天堂的生活真的很开心，同埋天使嘅團契，天使講故仔我哋聽，我頭先講咗係咪，我哋亦都有嘢分享俾天使知，就係究竟一個人被神嚟到救赎，一個人被神嚟到赦免我哋嘅罪，個感覺係點樣。我哋可以解釋俾天使聽，天使又會講返故事俾我哋知，喺天堂同天使團契嘅生活係非常非常之嘅高興。第二个关系我要跟大家讲的，就是天堂伦理的关系。有很多人说在天堂有神就够了，我们不需要家人，不需要有朋友。但我相信这个不是圣经的教导。从三点我们是能够看得出。第一点就是神最初做亚当的时候，神说亚当独居不好，是为他做了一个伴偶。这个就是夏娃。第二点我们见到的，就是耶稣基督说最大的诫命是什么？尽心尽性尽意来到爱神。他没有停留在这一点，他说其次的是要爱人若己。在天堂我们不再需要律法，因为我们是没有罪，每个人都是圣洁的。但是我相信这两条诫命的精义是会得是不会改变。第三个原因就是我们见到保罗的教导。在帖撒罗尼加前书 讲到帖撒罗尼加教会，有好多人佢哋好伤心，佢哋以为自己嘅亲朋戚友去世咗，佢哋就错过咗耶稣基督翻嚟迎接教会，所以佢哋好伤心。但系保罗喺度帖撒罗尼加前书四章十六节话：你哋唔使伤心啊！佢哋冇错过到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将来翻嚟嘅时候，喺主内死咗嘅人会首先复活，然后其余未死嘅人系会同耶稣基督一齐喺度天上嚟到系见面，然后耶稣基督就会迎接佢哋去天堂。保罗喺度帖撒罗尼加前书嘅四章十八节话：所以你们当用这些话彼此劝慰。保罗系劝佢哋，安慰佢哋，话你哋喺地上嘅关系将来会延续到去天上。啊，你哋所鍾意嘅呢啲，所爱嘅呢啲亲朋戚友，将来都会同你哋一齐去到天上。由于呢三个原因，我相信除咗同神嘅关系，我哋喺天堂仲会系有大家弟兄姊妹好亲密嘅关系。嗱，咁究竟同家人嘅关系又会点样？嗱，有人会话：咦，我同我嘅太太喺一齐成四十年噶咯，已经嗱，将来去到天堂，仲要我日日对住佢啊？但系亦都会弟兄会话：哎呀，我好爱我嘅太太啊！将来去到天堂会点噶？啊，我会唔会唔认得佢啊？我会唔会见到佢？我话：喂，靓女啊，我好似认得你噶噃、啊！你好似以前系我太太嚟噶噃！啊，你好嘛？啊，我哋啲仔女去咗边啊？嗱，有人可能话：我真系唔能够想象天堂啊，我同我家人嘅关系系会变成咁样。嗱，我哋一齐嚟睇睇，首先圣经教我哋天堂婚姻嘅关系会得点样。嗱，首先我哋见到嘅就系保罗嘅教导。嗱，保罗喺《树哥林多前书》嘅七章二十九节，佢话：弟兄们，我对你们说，时候减少了，从此以后，哪有妻子的，要像没有妻子。嗱，呢度若果我哋断章取义嘅话，就会以为保罗系叫所有嘅人系休咗我哋嘅妻子。嗱，读经唔能够断章取义，我成日都话读经系要全面性，要睇埋哥林多前书嘅七章三十同埋三十二节跟住嘅经文。经文话：哀哭嘅要像不哀哭，快乐嘅要像不快乐，自卖嘅要像无有所得，用世物嘅要像不用世物，因为这世界嘅样子将要过去。嗱，保罗呢度话俾我哋听，唔系话佢所讲嘅呢几样嘢都唔重要。佢讲乜嘢啊？物质嘅嘢、世上嘅情欲同埋婚嫁咁样，唔系话呢啲唔重要。但系若果呢啲嘢系会影响你侍奉神嘅话，咁就唔值得啦。保罗话：因为呢一切嘅嘢都会过去嘅，所以我哋见到世上物质嘅嘢会过去，世上嘅情欲会过去，婚姻都会过去。啊，呢一个系保罗嘅教导。嗱，耶稣基督自己都有系对天堂嘅婚姻系有教导，就系喺马太福音嘅二十二章。话有撒都该人嚟到问耶稣有关复活嘅事。嗱，经文讲得我哋听好清楚，就系撒都该人系唔相信有复活。嗱，佢哋嚟到问耶稣基督系有个假设嘅问题。佢哋话：若果有一个以色列人，佢系娶咗一个太太，未有细佬哥，佢就去世啦。嗱，根据《申命记》嘅二十五章，话呢个人嘅弟弟是有这个义务，应该是替他的哥哥来到接续香灯，所以他可以是娶了他的阿嫂。那如果这个人娶了个阿嫂之后，他又没有弟弟哥，又死了，那第三个弟弟又跟着一样做，又娶了这个阿嫂。他说如是者一共是有七个弟兄，七个兄弟个个都娶了这个阿嫂。他说将来去到天堂，究竟呢个女人系属于边一个兄弟嘅太太？嗱，耶稣基督就话翻佢哋： 耶稣基督话：你们错了，因为不明白圣经，也不晓得神的大能。耶稣基督话：他们不明白圣经，不明白圣经对复活的教导，亦都话他们不明白神的大能，就是神能够将来是做我们有荣耀的身体。我讲过了，同我们现在的身体是很不同。我亦都是讲这个天堂里换汤换药的人的信息的时候讲过，我们将会是保留自己的身份、自己的性别，但是耶稣基督说我们会同天使一样。这里不是说我们会好像天使那样成为一个灵。成为天使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说天使不是好像人那样，不是天使爸爸、天使妈妈生了天使仔，然后天使仔大了之后又结婚又生天使仔。天使不是这样的，天使做出来是天使就是天使，全部都是神所创造。我们将来都会是一样好像天使一样。这个是耶稣基督的意思。我们将来仍然保留自己的身份，我们的这一个性别，唯一不同的就是没有了婚姻，唯一不同的就是 不需要再生育儿女。为什么我们不需要生育儿女啊？我们要看看生育儿女是什么的目的。生育儿女就是为了要培养下一代，将来在到天堂我们知道每一个人都是已经接受了耶稣基督的。天堂有没有未接受耶稣基督的人？没有的。所以如果你说天堂有得生育，生了个 BB 仔出来，这个 BB 仔未接受耶稣基督的。我讲过神只有是儿女，是没有孙的。啱啱生出来的 BB 仔未接受耶稣基督，所以天堂不会有新生的 BB 仔，亦都是这样的原因，天堂是没有生育的。那你说天堂为什么没有婚姻啊？那我们看看婚姻的目的，除了是要是培养下一代，是神所讲，婚姻另外有目的，就是做丈夫的是要保护妻子。这个是在这彼得前书三章七节所讲，太太是软弱的肢体，去到天堂太太不再需要被保护，太平盛世。我们看到妻子的责任又是什么？在说创世纪的二章十八节是要来帮丈夫，将来我们都会有是完美的身体，我们不再需要有人来帮我们。所以这个夫妻互相的做这个夫妻的目的是没有了，所以我们不再要是有婚姻，不再需要是生育下一代。这里我要补充一句的，就是不是说神认为创造了婚姻、创造了性爱是不够好，所以是要是废除了它。做少少广告，我讲完了这个天堂的系列就会讲雅歌。你会觉得很奇怪，在这圣经里面有一部书是专门讲婚姻、讲性爱，为什么这么奇怪？其实神就是要透过这部书告诉我们听，地上的婚姻、地上的性爱是圣洁的、是美好的、是神所创造的，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一部书。那你说既然是这么美好，为什么要废除？我相信是因为有更好的关系来到代替夫妻之间的关系，就是羔羊的辛苦和新郎的关系，就是教会和耶稣基督的关系，就是我们信徒和耶稣基督的爱、耶稣基督的关系，代替了夫妻的关系。我们将来在天堂和耶稣基督将会有完美的关系，但是我们除了和神是有完美的关系，我们弟兄姊妹当中亦都会有完美的关系。但是亦都有人说，我真的很爱我的伴侣的，我又好爱我啲仔女㗎喎，佢哋係我最亲近嘅朋友，係我最好嘅朋友。去到天堂，佢哋仍然都会係你最好嘅朋友，係你最亲嘅朋友。但係你亦都会係同其他嘅弟兄姊妹一样係有完美嘅关系。会有完美嘅平安、完美嘅爱、完美嘅喜乐、 完美的和谐，完美的交通。在天堂你能不能够想象是完全没有争吵的，没有不和的，是没有猜疑的，所有的关系都是完美的。完美的意思就是说是最好的，好到不能够再好，好到不能够是再改变。既然我讲到天堂伦理的关系，我又要讲一讲，若果我们在地上在世上有我们好爱的人，但是他们没有接受到耶稣基督，将来去到天堂，我们会不会因为这样而悲哀而伤心？有很多的神学家都会用以赛亚书的65章第17节来到是安慰我们。经文说，看啊，我做新天新地，从前的事不再被纪念，也不再追上。他们说，使你看看，圣经告诉我们听，将来去到天堂，你完全没有了这些人的记忆，就是你所爱的人没有接受到耶稣基督。但是问题是，我们去到天堂，我们将会有更加完美的记忆。在说世上，我们知道我们的年纪越大，我们的记忆就越差，我们甚至会有老人痴呆。去到天堂没晒了，我们会有完美的记忆。天堂没有告诉我们听，我们会是不见了我们部分的记忆。那这句的经文究竟是为什么？在说以赛亚书的65章第17节就这样讲，我们要看回前面的一节经文，就是65章的16节。经文说，从前的患难已经忘记，也从我眼前隐藏了。16节是讲到神，神话我已经不记得从前的事，我已经一切在我的眼前是隐藏了。这节的经文和17节是平衡的，所以16节的忘记和17节的不再纪念，两个用词是有连带的关系。我们看看神会不会忘记的？神是不会忘记的，神是完美的，他不能够是忘记东西的。那经文说他忘记是什么意思啊？看回耶利米书的31章34节，神说我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神是说我是不再去追究，不再去追上，不是他忘记了。我们将来在天堂都是一样，我们的记忆是会是完美，但是我们亦都有完美的灵，所以我们去到天堂，我们的想法是会很不同。现在我们的想法是有自私的想法，我们想神不拣选我们所爱的人，我们会觉得神不公平，神不公义。但是去到将来，去到天堂，我们不会这样想，我们会是有全面的知识，我们会明白到神真是爱，他真是愿万人得救，他真是不愿一人来到是沉沦，我们会绝对是相信他的爱。现在我们读到神的爱，我们只不过是脑部的知识，我们未必真正是相信，但是将来我们会完完全全地相信，真是神就是爱，他不愿意一人沉沦，但求万人得救。我们亦都会知道不得救的人，神已经是给尽了机会给他们，因为神是公义。所以去到天堂，我们是会同意神的拣选，我们不会再埋怨。在天堂，我们不会为了我们所爱的人来到伤心，因为我们会完全地是同意神的拣选。我们讲完了天使的关系，我们讲完了天堂和我们和家人的关系，我们不妨看看在天堂我们和众弟兄姊妹的关系。刚才我讲了，我们在天堂每一个关系都是这么完美。那有人就会问了，既然个个关系都是这么完美，那我们会不会和某些弟兄姊妹更加亲近一些，感情更加好一些，定是我们会一视同仁？奥古斯丁这个是早期的教父，他就说，他说除了神之外，我们在天堂不再需要有特别好的关系。我相信他的教导是错误的。因为什么？ 因为圣经不是这么讲。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耶稣基督是完美的人，但是耶稣基督也都有和他更加要好的门徒，就是彼得、约翰和雅各。耶稣基督也都有和他比较好的朋友，就是马大、玛利亚和拉撒路。所以我认为在说天堂，我们是会得有更加好、更加亲近的弟兄姊妹。但是有一样东西是一定的，就是我们不会搞小圈子，不会因为我们不喜欢某些弟兄姊妹就排挤他们，不会说天堂不会有妒忌，不会有猜疑，不会有纷争。我们讲了啲关系会唔会系一样？我哋不妨又睇一睇，究竟我哋嘅能力、我哋嘅智慧喺天堂系咪都系一样？我哋头先讲有完美嘅呢一个关系，我哋就睇睇系咪同每个人嘅关系都系一样。我哋而家睇睇，我哋系每个人都系完美嘅人，我哋将来嘅能力、智慧系咪都系一样？如果我哋都系一样嘅话，我哋就会变咗好似机械人咁，个个都一样啊，系嘛？我相信唔系嘅，因为我哋见到喺度天堂，我哋将会有唔同嘅赏赐。呢一个系圣经教我哋喺马太福音嘅16:27，喺哥林多前书嘅3:11-15，都话我哋喺天堂嘅赏赐都唔同，我哋喺天堂嘅责任、天堂嘅任务都唔同。在马太福音的25:14-30，说我们有些人是会管更多的事。如果你在地上忠心的话，你在天上都会管更多的事。在住路加福音的19:11-17，亦都说有人在地上忠心的话，他们在天上会管更多的城。所以我们见到，我们不是说去到天堂每个人都是做一样的事，每个人的能力、智慧都是一模一样。虽然我们是平等，但是不等于我们都是一模一样。Jonathan Edwards 他是有一个很好的比喻，他这个比喻他就是说，我们每个人在天堂的运作都会是好像不同大小的器皿扔了进去开心海里面。他形容天堂是一个开心的海，不同大小的器皿扔在入个海里面，每个器皿都会被装到满满的。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是被圣灵满满地充满我们，我们将来所做的事都会是完美的。但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容量都不同，我们每一个人的 capacity 都不同。我觉得这个教导是非常之的正确。又会有人问了，去到天堂我们将会讲什么的话呢？我们刚才说我们会跟天使沟通，我刚才说我们会跟阿伯拉罕、以撒和雅各谈偈。有人说我不懂得希伯来文的，我怎么跟他们谈偈啊？有人又问我们跟天使讲话讲什么话，我们将来在天堂会讲什么的说话。我相信有一句的经文是给我们提醒，在启示录的15:4，经文说，主啊，谁敢不敬畏你，不将荣耀归于你的名呢？因为独有你是圣的，万民都要来在你面前敬拜，因你公义的作为已经显出来了。这一节的经文说万民，但是希腊的原文是万国，去到天堂还有万国。我们见到我们不单止去到天堂是保留自己的身份，我相信我们保留自己的种族，保留自己的言语。那我们将来在天堂会讲什么的说话，我们一起来看看。我们说最初因为亚当夏娃的罪，早就进入了这个世界，跟着去到巴别塔又有另外的一个早就，就是神要变乱人的言语，以致我们是产生了有很多的种族，种族和种族当中的问题，产生了很多国家，国家和国家之中的问题。但在这五旬节教会被诞生的时候，我们见到这个咒诅是部分地被逆转了，就 就是根据约珥先知的预言，这个只是部分的逆转。我们见到在五旬节教会诞生的时候，当门徒是用他们自己的话语来到是宣讲神的话语，其他的人都能够听得明，其他国籍的人都听得明。将来我相信在天堂都是一样，将来去到天堂，约珥先知的预言又会全部 被实现了。我们可以讲广东话，可以讲英文，对方不懂广东话不懂英文的都照样听得明。我们可以同天使讲广东话，他们都能够听得明，而他们讲的话我们亦都能够明白。但我们成日都怕话广东话会不会被淘汰、原来广东话不会被淘汰，去到天堂我们都继续会讲广东话。去到天堂，我相信我们真的好像罗马书十五章第六节所讲，我们能够一心一口这样来到敬拜神，每人都用自己的言语，但是我们能够一心一口来到是敬拜神。在结束的时候，想跟大家看一看，我们见到天堂的团契的生活真是很开心，很开心跟天使跟圣经的人物能够在一起。我们在地上的团契只不过在天上团契生活的片段，我们已经是开心到不得了。但是在地上的团契是有它的弊处，就是我们身近见到，我们见到我们、在我们身边有很多弟兄姊妹都离开了。Jean Yip、Tony Lee、我们的 Timmy 小朋友、Colleen 姊妹、还有是 Betty Lai 都离开了我们，但是我们将来都会是见回他们，我们同他们团契地上团契的生活仍然都在天上是会得来到是继续。在马太福音的25章21节和23节，耶稣基督说，你们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天堂就是充满了祝福，充满了幸福，充满了完美的关系，每时每刻我们都能够尽情地是有喜乐。我相信真的天堂是完美到不得了，我相信亦都是原因我跟大家讲过很多次，使徒约翰和这个以西结先知他们上到去天堂，见到天堂是这么美好，无限的快乐、无限的这个喜乐，很难能够形容的。我相信亦都是原因为什么在启示录到21章3节，约翰是用反面来到是形容天堂是怎样，他不是用正面，正面形容很艰难，这么美好的东西怎样来到形容。你看看在启示录21章3节他怎样形容的，他说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不再有眼泪，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哀，不再有哭号，不再有疼痛，样样都是从反面来到是形容，比较容易明白、我们。我们去到天堂不会再有束缚，不会再有限制、阻碍，不会再有战争、仇恨、妒忌。天堂是一个非常之美满的地方，非常之完美的地方。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见到天堂完美的生活，让我们见到天堂完美的人际的关系。愿意我们在地上，我们都能够是赶紧地和我们身边未接受耶稣基督的人来到是传福音。愿意我们都能够带领他们，是和我们一样这样，是能够入到这个这么美丽的天堂，享受这么美满的生活，这么美满的关系。愿意我们都能够是做好自己，能够是使到我们身边的人能够是接受你。愿意我们都能够将一切的荣耀颂赞得归给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求，阿门。